再来讲他这个，我们从那个，你等一等，我们从这个说他 好。 他虽然没有词儿吧，他的气息， 对，他你得有气， 他得一直用这些东西来跟情绪。 对， 好，来， 好，慢下，好，慢下，好，停，好，慢下，好，停 ，OK， 完美，哇，一身汗。 你知道那年我为什么要答应策恩带上二坠吗？因为我知道有人会离开，消失在大学里的人永远不会再回来，除了策恩。你快热了，小二。 哎，这里是这样的，他带着你往上跳，然后呢雪碰到梅枝了，雪就掉到你们脖子里了，然后你这边就摁在他的脸上，所以他一跳的时候你要给个反应，就摁这样啊。OK， 小二，小二， 番外啊，马上要杀青了， 番外了都。 对，这集是番外。 韩飞生一个时辰后我见的，朝流出来了。 好， 一直没个合适的机会，今年叫人拟个封号，把他大哥谭台龙一并封了。今年叫人拟个封号，把他大哥谭台龙一并封了。是子时散。 对，子时散。 接着要点银龙，到苍云阁前边，看完火术，拜殿阁。你提前传个话，让他们都带着御寒的衣物，别像去年似的。在偏厅备上热姜茶，贵在心思。子时散。子时散，接着要点银龙。接着要点银龙，都到苍云阁那边。接着要点银龙，都到苍云阁前边。看完火术，拜殿阁。好，再来一下老点，可以的。嗯。子时散，接着要点银龙，都到苍云阁前边。看完火术，拜殿阁。你提前传个话，让他们都带点御寒的衣物，别像去年似的。在偏厅备上热姜茶，在偏厅备上热姜茶，贵在心思。 嗯，皇上体恤，天。 往年玄儿年纪小，都跟在大哥后面，今年不成，站前头。 嗯。 越了才叫礼数，成风是先生，是老师，尊崇平日给足了，这会儿也该了。 嗯，这边萧迟也问你想怎么赏江青山， 他未必肯受。他未必肯受。 嗯， 此身虽是大净身，可此心仍是大周心，他要退由他退，